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辑的线上谈。这一辑呢就真是线上谈，因为我是透过网络呢就联络到黎港德，咁呢就公共专业联盟的创会主席。咁为什么找 Albert 呢？就因为啲专家，咁呢因为施政报告刚刚出啦，咁提出了一个北部都会区一个相当大的都唔知叫做计划啊，定系话一个愿景啊，或者一个概念吓，咁所以要揾阿 Albert 嚟帮我哋解一解，即系成个北部吓，而家话所谓北部都会吓。Albert 你好， 喂你好 Chris， 喂，咁喂想讲下个概念，讲下个概念先吓，因为似乎就讲到就话由经济，由去住屋。由一个社好大嘅社区，又即系又保育啊咁样，一个咁嘅概念其实系通唔通嘅咧，行可唔可行嘅咧？其实你睇下 嗱，如果从宏观啲嚟睇咧，我谂我就建议咧，从一个城市布局嘅角度嚟睇啦，因为香港咧一路以嚟嘅发展咧系有个所谓现象啊。咁呢個現象其實我哋十幾年前都提咗出嚟㗎，就係呢個所謂重南輕北嘅現象。因為香港嘅發展基本上就喺維港兩岸啦，就所有差唔多絕大部分嗰啲嘅就業機會啊、商業活動啊，都喺維港兩岸度，即係政府嘅機構亦都喺曬維港兩岸嗰度。咁但係過去嗰大約20年左右啦，即係其實香港嘅人口咧住喺新界越嚟越多啊，其實就已經係超過一半㗎。咁但是呢，我哋啲商业经济活动呢仲係集中喺维港两岸。所以我哋讲重南呢就係因为喺维港。轻北呢就係喺北边呢其实就冇乜经济活动㗎啦。咁就引起一连串嘅问题嘅。咁就包括话即係大家嘅职业嘅处所同个居住嘅地点呢越嚟越远，就整体嚟讲越嚟越远，变咗嗰、那个即係你交通嘅需求啊，亦都大咗啦，咁係社上嗰個社會成本係大咗嘅，咁因此咧，即係呢一種咁嘅即係佈局咧，我哋就一路都覺得咧係唔妥當嘅。所以正正因為咁樣咧，其實喺12年前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喺高鐵嘅爭議嘅時候咧，我哋提出出一個咧就係、是、所謂錦上路嘅方案，即係將高鐵嘅總站設喺錦上路。嗰陣時其中一個主要嘅構思咧，就係話香港事實上咧係需要建立一個副都市中心，而嗰個副都市中心咧就起喺呢個新界北啊，咁樣咧嚟平衡翻成個城市嘅佈局。 喂嗱，而家似乎嗰個轉變咧係唔係話完全即係從一啲經濟啊，或者係資源啊，或者係翻工啊等等等。而係即係個政治考慮，其實都幾明顯喎，即係話要從整個國家嗰、那個融合嗰、那個角度啦，另外即係深圳，即係同深圳嗰個咁樣啦嚇。咁嗰個係咪個考慮其實好明顯係因為咁，即係所以有一個咁嘅轉變，而唔係話即係其實從你頭先講嚇，即係一個比較合理嘅，其實都一路其實都應該係向翻北移嘅嚇。 係你講得冇錯。因为如果我哋而家睇清楚啊，即系林郑今次嘅施政报告咧，佢除咗话系讲新界北嘅都会之外咧，实际上咧，佢亦都讲咗好多跨境嘅基建吓，佢讲咩两城三圈啊嘛，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嘅所谓口号式治港啦吓，即咁我谂唔知有几多个人可以。讲得出嗱，两城当然知道啦，唔喺香港同深圳啦。但系三圈有边个记得咩三圈咧？有咩优质就经济圈啊，有咩生态圈啊等等咁样嘅嘢。咁但系呢个三圈咧，其实佢所讲嘅三圈咧，喺晒呢个边境上边啊。咁喺晒呢个边境上边咧，如果你从头先我哋讲，我哋构思个城市布局咧。雖然話我哋發展新界北咧，當時我哋講副都市中心咧，應該主要嘅活動區咧，應該喺錦田啊、元朗一帶。咁嗰度咧係可以開發嘅土地多嚇，而且咧就交通咧都係方便，因為係從翻香港人嘅角度嚟睇嘅。但係如果你話佢嗰兩城三圈嗰三個圈喺曬個邊境地區咧，嗱呢度咧就真係好大商榷啦嚇，即係真係好重嘅政治意味啊，因為 将来能够受益嘅有几多香港人呢？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嚟嘅，因为就算系住喺新界嘅香港人都好啦，你走去即系边境地区翻工，呢个我谂唔系大多数人嘅选择嚟嘅。啊，咁所以即系的确咧，就令到人觉得咧，即系政府呢、这个即系从一个政治嘅目的嚟推咧，系想将即系港深同城化，将个边境模糊化。咁呢个系一个几明显嘅倾向咯。 嗱，如果咁样睇咧，即系同你开头讲话，即系两个都会嗰个概念。嗱，而家佢都系讲南北都会嘅吓，咁但系即系同样两个都会，但系整个布局或者整个背后嘅考虑其实会好唔同嘅话咧，咁出咗嚟嗰个即系会出现嘅变化，其实亦都会好唔同喎。其实系嘛？ 系嗱，因为我即系当然大家都明白到啦，即系其实特首今次呢个施政报告咧，佢自己都话佢都冇计过数嘅，啊，佢有几精细去考虑咧，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即系我其实第一次睇佢施政报告嗰时候咧，真系有少少惊奇嘅，即系感觉上咧有少少似咧系小六嘅学生咧毕业之前啦，小学毕业之前咧，大家只系叫你写清楚呢个我的志愿系乜咁嘅样。不过今次呢个我的志愿咧就是林郑的志愿，而且最大的分别咧就是佢唔系个人嘅志愿，佢话嗰个愿景系有七百几万嘅愿景嗰度费，咁但系里边咧的确咧有好多矛盾嘅，你无论话财政负担呢个矛盾，我哋一阵可以再讲，就算讲个城市布局嘅矛盾，佢提出咗好多咧所谓基建先行。即系又搞呢个咩前海深圳铁路啊，又将北环线延伸啊，等等咁样。其实个讲来讲去个目的咧，就系去加强好多呢、这个边境嘅跨境基建啊。咁但系究竟呢啲跨境基建咧，我哋睇唔到啲咩实质嘅数据要支持嘅。大家都明白到，即系过去政府十年做咗好多跨境基建，实际上咧得出嚟嘅效果咧，是远远是比佢原先嘅设计低好多嘅。无论你话系讲即系高铁也好，或者系其他啲即系边境啊，以至到呢、这个从前海嗰个连接路啊等等咁样，即系深圳湾连接路啊等等。咁呢啲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正常嘅即系政府啦，真系以科学为本嘅，你梗系睇清楚。喂，而家我已经起咗嗰啲基建，其实都未用晒嘅，我有冇必要再加多几条基建嘅系统喺度啦？咁然后可能随时攞多几千亿出嚟，究竟有冇呢个成本效益嘅咧？咁呢度一概咧，其实我哋睇唔到嘅，所以我真系好担心，即系我哋呢个特首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我的愿景》咧，对香港会有几大嘅伤害。 喂，嗱，正正林郑自己都讲话佢呢个所谓基建运输先行，佢反而觉得呢个先系合理嘅吓，因为你冇嗰啲嘅话咧，啲人点会去咧？咁甚至引用到内地嘅一啲嘅例子添啦吓，即系你起咗个站先，咁到时咧嗰啲地区咧就会发展起嚟噶啦，咁样吓。咁呢个系一个。是不是只是可能一种即是发展模式，另一种实际上都可行的呢？定是说这个是一路以来不是香港的，咁甚至在第一地方都未必话有好明显的一种即是成功的一些经验。 嗱，我想如果全世界即是我们睇返基建发展呢，其实有一个好清楚的历史的。一般来讲呢政府官员或者作为政权啦，佢系好倾向发展基建嘅，因为有几个好处。第一，佢系资金密集。你一话发展基建嘅话咧，即系话你一大嚿钱用，你无论点样用，是否用得其所，咁大家谂啦吓。咁但系总言之咧，有好多人有着数，是否合法或者非法都好吓。咁呢个此其一。第二嘅话咧，因为你一讲话发展基建咧，实际上咧权力要集中嘅，因为基建本身咧。你是需要由上而下咁样好严谨去管理。变咗呢，你必定地呢係促进咗个权力呢係集中喺好小撮嘅官员手上。咁而第三呢，其实亦都係有好多嘅研究证明咗㗎啦。就係、是、政府官员呢起初嘅时候一定係报细数。 然后呢就跟住呢就洗湿咗个头啦、啊、你唔做唔得啦，即係其实香港试过好多单啦，咁 Chris 你都记得好清楚啦，即係咁於是呢佢可以用嘅钱係越来越多喇喎、啊、因为你有 大条道理㗎嘛，我洗湿咗个头唔可以唔做埋佢㗎嘛，唔可以烂尾㗎嘛。咁变咗呢对于即係得出嚟嘅结果呢是往往呢即係嗰个效益是比起原来是小好多，呢个是整体趋势。只不过呢越是一啲冇一啲民选制度嘅政府啦，呢种趋势就越明显啦，因为根本佢冇乜权力嘅制衡。 呢、這个其实是少少似唔似即係内地嗰种模式呢，其实内地其实都好好多嘅一啲嘅大型基建啊，咁样啊，高铁系一个好清楚例子啊，另外好多即系啲省市亦都好多啲大型嘅项目咁。呢、這个其实系咪都同即系成个地方嗰、那个嗰种管治或者用咁样嚟维持一即系即系嗰个政府嘅管治权威啊等等，即系其实都有一定嘅关系。 我完全同意嘅。如果林郑佢今次去声称啊，即係好似內地咁樣啊，先起咗基建先行，跟住就有多啲經濟發展啊等等呢，其實呢個完全站唔住腳㗎、啊。如果你真係認真咁樣檢視一下啊，內地的確呢曾，譬如我以高鐵做例子啦、啊、有好多站呢係故意呢唔起喺一啲嘅即係市中心嘅地帶啊，即係就算係廣州南站都係啦，已經係啦，係咪？咁但係呢你咁多年嚟呢你睇唔到佢帶動到乜嘢經濟發展嘅。啊、往往调返转啦，即係政府仲要泵多啲钱落去、啊、做多一啲辅助性嘅基建啊，甚至有时呢搞咗个鬼城喺隔离啊，咁样下就卖唔去啊。即係呢啲例子係即係俯拾即是可以话。咁所以我最痛心嘅一样嘢呢，就係而家我哋政府嘅决策呢，佢似乎连一啲基本嘅科学常识都冇。佢、啊、唔尊重专业不特止。啊、有啲基本嘅科学常识，譬如话刚才我提到嗰啲，即係所謂一個即係經濟學上面啊，即係邊際效益嘅遞減定律，呢個大家都明白㗎啦。當你同一樣嘢你越起得越多嘅時候呢，你嘅效益越低㗎嘛。咁你係咪要一定要仲繼續去做呢咁樣。咁呢啲佢完全都冇考慮㗎喎。另外呢，你從環境嘅角度呢，我今次亦都好擔心㗎。即係譬如話即係呢個完全喺石頭爆出嚟㗎。佢突然間呢就話呢要喺流浮山一帶呢起多一条嘅即係自动运输系统咁样啊，佢要发展流浮山嗰一带喎。咁嗱呢个呢喺香港嘅规划历史上呢，从来唔会将嗰边係总作为做睇咗一个发展嘅地带。其实个道理好简单嘅啫。因为香港最低洼嘅地方呢就喺呢个后海湾一带。大家都知道香港呢是在全球啊，十个因为未来气候变化引致水位上升，即是最容易受冲击的城市之一，即是十大最受冲击的城市之一。其实十大城市呢，即是我们这大湾区只有两个，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广州。啊，咁好似呢啲咁嘅地带呢，其实将来呢可以话呢一定会是受到好大的冲击啊，海水位上升之后经常水浸啊等等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要諗嘅呢就係要点样撤退呀，点样去防护呀。但佢而家唔係，佢完全都唔理呢啲嘅常识嘅，佢话要摆多啲基建，摆多条铁路喺嗰边，我真係諗唔明呀。 嗯，成个构思就讲到好好美好嘅，又解决经济即係创科啦，亦都系解决房屋住呀成呀咁样。自給自足啊，成啊咁樣嚇，差唔多即係一個咁樣嘅都會區項目咧，就即係解決曬香港而家好主要嘅問題咁樣嚇。呢個係咪即係即係太簡單，亦都實際上係未必話真係做得到嘅嚇。 嗱，就算喺內地咧。當然啦，有少少係口號式咁樣啦，即係內地政府呢即係經常強調一點呢，所謂科學決策㗎嘛。咁科學決策點嚟呢？首先係個科學嘅兩個字。其實的確呢，決策係可以有好多科學，正如先我講氣候變化呢啲完全有科學㗎。譬如2050年個水位去到邊度，其實係有曬呢啲咁嘅數據我哋知道。 以至到即係經濟上面，你點樣計嗰、那個即係邊際效益遞減定律咁樣，亦都係有科學嘅。咁但係咧，而家政府一路推嗰啲咧，譬如今次呢個願景咧，我諗即係都有啲記者朋友問呢個林鄭啦，究竟你有冇計過數咁樣？佢話冇計過數嘅，甚至咧連啲初步可行性研究都冇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然後咧佢就話可以即係解決咗你剛才所講嗰啲啊，即係無論係經濟發展也好啊，各樣嘅房屋問題啊，都全部解決曬。但係我哋睇唔到任何嘅數據可以支持啊，最弊就係呢一點啊。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反而會見到咧，係可能好多矛盾出現。即係我你要呢個咧詳細睇少少睇佢嗰個計劃咧，佢本身咧，我唔好講話即係整體佈局好唔好啦，就佢整體嘅計劃裏面本身都有好多自相矛盾嘅地方嘅啊。譬如你話要開放邊境嚇，搞個咩三個咩經濟圈咁樣，好啦，嗰啲人才點樣嚟咧？係唔係會你話有個經濟圈就自然會人會投資？譬如點解過去嘅譬如喺邊境啲創科園啊等等一路都係指紋樓梯響呢，冇乜成效呢？其實有一個道理好簡單，因為如果你話係要擺喺邊境嘅話，好，咁如果我係作為投資者，我去投資嘅話，當然希望利用到下可能深圳一啲廉價啲嘅動力啊、人工啊等等咁嘅嘢啦。咁但係我哋邊境政策而家目前係唔係開放㗎喎，當然佢將來會改啊，可能啊呢度即係佢有背後嗰咁嘅議程啦。如果唔係嘅話呢，其實你一路唔開放嘅話，實際上你用唔到即係深圳嗰啲比較低廉嘅勞動力或者係一啲科學嘅人才。咁我點解要投資呀，咁辛苦要擺咗喺邊境啦咁樣。咁呢度係矛盾㗎喎。咁第二就係話好啦，香港嘅人才。咁香港嘅人才大家都明白到而家係越嚟越多好多專業人才流失咗移民潮啊等等呢啲。咁呢啲你都要講配套㗎嘛，唔係話你想有一啲嘅擺咗啲基建擺啲錢喺度，呢啲嘢就會發生㗎嘛。所以我哋睇唔到佢呢啲咁樣嘅配套嘅政策係會出現到。如果你一旦出現唔到嘅話呢，事實上呢我諗真係所有話能夠解決嘅問題呢變成一字空談。 會唔會其實已經預示或者係假設就係即係深港嗰個邊境嗰度將來會即係會好大嘅變化，即係甚至所謂即係冇咗條邊線嘅，已經係某種即係兩地通嘅咁樣，可能澳門同呢個珠海啊、橫琴啊等等嘅嗰種模式嚇。 嗱，香港我諗因為地理上嗰個困難咧，即係同橫琴有啲唔同咧，就係話，我哋其實係冇一個所謂一個第二嘅邊界線嘅。如果你係好似即係將而家嘅邊界係真係開放嘅，可能佢真係有咁嘅打算啦。所以嗰啲咩密切經濟圈啊，咩優質經濟圈啊，咁將來佢唯一能夠吸引人嘅，可能就係開放嘅邊界啦。好啦，你一開放嘅邊界之後，就所有喺內地嘅人呢，是等於唔單止去嗰啲邊境嗰啲咩經濟圈㗎喇喎，一樣可以嚟到全九龍啊、市區啊、港島啊咁樣㗎喎，因為我哋冇第二條邊界㗎嘛。咁嘅時候呢就真係同城化啦。嗱，咁嗰時當然我哋唔排除2047之後呢佢有咁嘅打算。但係嗰個咁樣嘅即係佈局啊、計算呢，完全就唔係喺佢而家所講嘅發展咩新界北都會呢、這個構思裏面。 整個構思其實好明顯都係同即係成個所謂要融入即係國家發展啦，另外即係同深圳而家都已經叫做即係雙城啦，咁即係已經即係概念都已經係即係用雙城咁樣。係咪其實即係所謂融入內地已經係一個即係不可逆轉嘅趨勢嚟㗎喇，其實呢個下。 如果你話從城市佈局嚟講呢，就絕對唔係不可逆轉嘅。當然喺政治上面呢、這個呢就大家睇到呢即係咁多嘅變化，唔單止係講城市佈局啦，無論係其他我哋好多即係無論係從法治啊等等呢啲咁即係所謂西環治港啊即係我哋見到呢、這個 中聯辦主任嘅巡區啊等等啦。咁呢啲咧，當然佢隻手咧係插得越嚟越深嘅，咁呢個好清楚。啊，咁但係最終咧，我去講翻我哋嘅城市佈局嘅需要啦，即係我當然只能夠從香港人嗰個利益個角度去睇先。啊，如果你從香港人嘅利益角度嚟講咧，嗱，我哋係唔係會去？我覺得唔係話應該抗拒同內地嗰個交流啊，因為呢個交流咧，如果作為一個正常嘅交流咧，係經過一個合理嘅調節嘅話咧，其實呢個對雙方都有好處嘅。咁問題咧就係話，你每一個每一項嘅投資咧，本身都係應該經過呢、這個即係詳細嘅研究，同埋睇下個效益嚇，從香港角度有幾多效益。嗱，我舉個例子。佢今次咧重新提出一個項目，係以前咧曾蔭權嘅年代係已經放棄咗噶啦，喺十大基建裏面放棄咗噶啦，啊就係呢個所謂咩深港即係前海到新界西嘅呢條鐵路啊，去到呢個洪水橋呢條鐵路啊，當時呢條鐵路嘅走線咧係曾經喺十大基建裏面出現過嘅。啊，當時就係話咧，啊點解由前海嗰度咁樣做咧？就是、因為咧，其實係從即係深圳嗰個機場啊，經前海啊，去到洪水橋，然後咧就去到屯門，再兜過去赤鱲角機場，就將呢個深圳機場同赤鱲角機場咧係連埋一齊。啊，當時咁嘅構思。嗱、據我所知道咧，當時咧中央政策組咧。是專門為呢樣嘢咧，係做過一份研究報告啊，冇公開過嘅。但係個研究報告結果咧，就個結論好清楚，就係、是、從香港嘅利益角度嚟講，根本就唔值得做啊！呢、這個投資咧，完全係唔划算嘅。所以咧，你會發覺咧，即係喺十大基建裏面咧，最後不了了之啊，政府都唔會再提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咧就翻山喎、哦，我哋又唔知點解會翻山喎、哦。咁有啲乜嘢嘅因素令到呢個效益又會提升翻咧？咁。呢啲咧係完全係冇答案嘅問題。 當時係咪影響香港機場或者航運中心嗰樣嘢？ 嗱，當時我諗咁樣睇啦。首先咧就睇你嗰條鐵路嘅成本係好貴嘅，即係你知道咧，佢如果要喺前海兜過嚟，咁要過一次海啦，跟住咧佢再喺屯門再過一次海咧，其實嘅成本就本身好貴嚇，即係講緊係即係過千億以上嘅投資嚟。咁但係嗱，當時嘅效益係乜嘢咧？我所理解咧，當時中央政策組嗰、那個得到個結論咧，就係話呢條鐵路如果起咗，對深圳係有利，但係對香港冇利啊。 嗯， 因為對深圳有利意思就只不過咧係將香港嗰啲客流咧拱上去深圳機場。如果你目的係為咗呢樣嘢，咁冇問題啊，係咪啊？但是你話對香港有咩得益呢？其實對香港係冇乜得益嘅，因為香港唔需要即係唔需要靠嗰咁即係客源喺嗰度嚟嘅。因為而且事實上呢，你經過洪水橋啊等等嗰一帶呢，實際上嗰啲人口啊等等嗰啲好即係相對少啦，係咁不足以呢係支撐一條咁大投資嘅鐵路囉。所以最好其實如果你哋啲即係眾新聞啲記者啊，可以試下問一下睇下政府如果肯公開翻當時中央政策做一份研究報告咧，呢個係會有幾值得去討論嘅一個議題咯。 係係係 ，Evan， 你頭先都提到即係成本嗰樣嘢啦。其實你睇一睇翻佢成舊嘢，好多有好多鐵路啊，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嘅連接嘅嘢啊，咁有冇一個粗略嘅即係概念啊？即係成個都會區講緊。即係要打造一個咁嘅都會區，係講緊一個點樣嘅即係成本咧？其實， 當然我只能好粗略嘅咁樣睇啦，即係如果我睇咗佢嗰講嗰幾個基建，再加上咧，佢而家話要嗰幾個所謂有三圈啊嘛，佢三個圈，嗰三個圈咧，佢仲要收地發展，佢跟住咧，佢仲話咧係要將啲濕地啊。是甚至连湿地啊、湿地缓冲区啊嗰啲咁嘅地权咧，佢又出埋钱去收埋。嗱，呢度过去从来政府冇讲过，因为政府唔想咁做嘅。啊，但系今次咧，佢好大手笔。啊，咁如果你咁样加起上嚟，基建加埋平整土地嘅成本，再加埋收地嘅成本咧，我谂冇过万亿咧，根本都冇可能会完成到嘅。啊，咁。 好啦，除此之外仲唔止喎，佢仲宣布咗咧，系攞2500亿咧，系去做呢、這个应对气候变化。嗱，佢具体我哋唔知啊，咁佢就讲咗呢个数字出嚟啊，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呢度，我当呢度系10000亿，呢度系2500亿啊，一已经系万几亿，你再加上明日大屿，佢讲咗6000几亿啊，即系而家就系今次施政报告，假设佢系想落实晒嘅话咧。是讲緊超过20000亿嘅投资嘅。咁究竟香港而家仲有几多嘅储备呢？咁我諗你比我仲清楚。 一个咁大嘅发展计划，通常嗰个程序应该系点样呢？首先你提到即係而家好多基本嘅研究啊数据啊都完全冇。咁然后同社会讨论嗰个 part, 嗰部分似乎又系好似冇嘅。是不是一个很奇怪，即是过去从来不是这样，即是做一些大型项目的，其实。 你讲得很啱啊，即是过去我是第一次见到呢，即是政府利用个施政报告呢，是推动一个完全是没有经过民间讨论的愿景。这样呢，就算是林郑，大家都知道她的性格啦，即是她是怎样一言堂都好呢，就算佢自己啊，過去都唔係咁做嘅。啊，你仲記得即係佢上場之初咧，唔係做咗個土地大辯論嘅？ 係 啊，即係搞咗個好搞場好大嘅大龍鳳啊！即係請咗阿黃遠輝啊等等啊，即係做主席。咁然後咧就即係用各樣嘅方法即係諮詢市民等等啊，搞咗2-3年出嚟先整咗個結果啊。當然後來不了了之啊。咁但係咧，即係嗱呢個都係林鄭推行嘅。換句話講，佢好清楚。你要做一个所谓土地的愿景呢，你都需要是有一个公众的参与的过程。啊，但是今次呢是完全没有的，是从石头爆出来的。啊，那就是一个人的愿景就变了整个城市都要陪他一起去玩。啊，就是现在这个就是我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喂，你咁样睇，即係点样落去呢，点样推展落去呢，呢一嚿嘢即係照咁唔会讲咗就算㗎啦，一定都行。 我觉得即係佢而家将所有嘅我諗相信佢所谓嘅愿景嘅，就係即係佢所有諗到嘅嘢可以做嘅嘢呢全部摆晒出嚟。咁，然后呢好似个大拼盘咁样。做得乜就做乜，咁我未来一年呢，我諗佢能够做到嘅嘢好少嘅啫，假设佢係即係完咗今届係落任嘅话呢，咁我觉得呢个愿景就真係变咗一个人啲愿景㗎啦，即係下一任特首呢就可能完全唔同咗㗎啦，即係所以呢即係从呢个角度嚟讲就唔需要太认真嘅。咁但係可能需要认真嘅话呢，有一部分嘅嘢係需要认真嘅，即係譬如话佢有一啲破坏，从破坏嘅角度嚟讲係真係要认真嘅，即係有好多环保团体特别关注佢今次话呢係攞钱出嚟收购咗即係啲所有嗰啲湿地啊同埋湿地缓冲区啊咁样啦。甚至呢佢今次呢仲改变咗个政策。因为过去呢佢已经出咗个所谓即係喺湿地缓冲区嗰度呢即係鼓励嗰啲即係发展商交返啲地同啲环保团体合作然后呢就用一个公私合营嘅方式一边保育一边发展咁呢个构思系咁。咁但过去呢个计划一路都唔成功㗎嘛。咁所谓叫新保育政策啦当时叫做。有12块咁嘅土地。今次呢佢亦都改咗。今次佢话呢嗱唔使搵环保团体啦，直情搵政府就得啦咁样。即系话换环保团，即系话发展商搵环保团体，环保团体呢都有一定嘅底线，即系你唔可能乜嘢都唔做，咁我算啦，同你合作咁一齐申请，咁环保团体都唔肯做呢样嘢。咁而家政府就話環保團體嗰個要求太高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我自己出馬啊。咁換句話講，佢係再次降低一啲嘅門檻，係令到呢即係發展商呢更容易去喺一啲嘅生態敏感嘅地方發展啊。咁呢個破壞呢係有可能，絕對有可能呢喺佢未來一年落任之前呢有機會造成的。 即係呢個就無論那個北都會即係將來搞唔搞得成都好，但係即係喺發展呢啲地方嗰度，即係佢就開咗會係開咗綠燈，或者係 可以即係準備係可以咁樣做，係咪意思咁樣？ 係啊，係啊，係，因為呢啲咧反而係一啲短期嘅政策，佢一改咧就啊，如果你講到話。譬如话嗰条铁路啊，即系讲紧系前海洪水桥呢啲铁路，咁佢起码佢都要做一啲可能性研究啊，然后咧就系即系啲土地勘探等等啊，咁呢度系讲紧几年之后嘅事啊，就唔系即刻做得成嘅。咁几年之后嗰个环境会系点咧？我哋香港嘅财政状况系点咧？大家唔好忘记，佢今次咧仲实牙实齿咁样，佢话唔肯放弃明日大屿嘅计划噶。 系啊， 嗱呢度好奇怪嘅，佢成个新界北。嘅都會講到一個好大雲圖，雲圖啊！但係大家睇下佢結果係咩？佢只係攞到600公頃出嚟，佢係創造咗600公頃嘅土地愛嚟啊！咁600公頃係咩概念啊？我哋而家嘅丁屋土地啊，都有成2000公頃嘅啊！我哋中地啊，亦都有千幾公頃噶啦啊，係未用嘅。咁所以。即系搞咗一场咁大嘅大龙凤之后，如果你真系为咗系攞600公顷嘅话，咁即系其实系不合比例嘅。所以你话佢真正嘅目的系咪为咗嗰600公顷咧？系咪为咗起多啲屋咧？啊，我觉得咧唔系啊，即系拼唔得埋啊，即系呢两样嘢拼唔得埋啊。咁啊，再加上佢话明日大屿嗰度啊，又要繼續起嘅話，又要住多100萬人啊！新界北都會又要住多250萬人，咁即係講緊多成300萬人嘅承載量喎，全港。咁呢個又係啦，同我哋嘅人口政策、人口嘅趨勢都唔匹配啦。我哋而家人口係可以話咧，從去年開始下降啊，唔係開始上升啊，究竟咁啲點樣額外又揾多300萬人出嚟住曬咁多個地方咧？咁樣啊？ 首先你提即係搞咁多嘢都係即係多600公頃，咁嗰個係咪其實正正就係即係成個即係北都會嗰、那個項目啊，或者咁嘅概念呢，係即係其他嘅一啲嘅考慮啊，或者所謂即係同城化或者同深圳嗰個即係共即係雙城嗰個發展方向係更加之係明顯，係嗰啲考慮多過話。真係話即係要搵多啲地出嚟解決好多其他啲實質實在嘅問題。 我覺得有佢有幾個主要考慮，一個就係即係從政治上佢想同城化嘅考慮，所以呢就用呢個新界北概念呢，或者新界北都會呢做一個幌子啦、可以藉用呢個理由就起多好多跨境基建啊等等咁樣啦，同埋起埋嗰啲咩港深經濟圈咁嗰類，呢、這個當同城化考慮。第二個考慮呢，其實佢係順應返一啲嘅發展商嘅需要、即係有少少趁火打劫咁，我覺得好似、就係話因為你要搞到咁大規模啦，我哋成個新界北發展啦，所以乜嘢地都可以發展啦。於是呢好多新即係大家都記得啦，譬、如好多發展商喺南新圍啊等等呢啲地方啊，呢啲濕地緩衝區一路發展唔到㗎嘛。於是呢我改一改政策啊，配合翻呢個所謂新界北都會啦，於是你又可以發展啦，咁樣呢度第二啦，第三呢亦都係咧配合翻一啲新界可能啲新界嘅利益啦，譬如大家而家去講緊啊點樣去放寬呢個祖堂地啊嘛， 祖堂地 係咪？咁呢、這個呢三樣嘢先係最實在嘅。你話係咪為香港人解決啊？即係住屋問題啊，以至到甚至係經濟發展嘅問題咧？我覺得咧對佢哋嚟講可能都係次要嘅。 首先我提到啦，佢都话即係明日大屿会继续其实现实上即係有冇可能两个咁大型嘅项目係同差唔多係同时间进行㗎，即係一个地方个政府可以即係同时间进行一个两个咁大型嘅一个项目。 我从返工程界嘅角度嚟睇呢，我諗 Chris 你都记得好清楚，我哋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咪经常争论點解我哋將咁多基建項目一齊起，到當時啊，記得又起沙中線啊，又起高鐵啊等等啊嘛，扯到啲工程價好高啊嘛，即係高咗成倍啊，比起正常咁樣嚇。咁然後跟住政府就用呢個解釋啊，要超支等等咁樣，咁所以其實當時解釋唔到。嗱，即係嗱工程咧，即係香港咧做工程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所謂即係能力上嘅總量啊，唔可能會突然間呢我哋嗰、那個即係建設能力會增加好多嘅，因為每一個城市都唔可能，因為如果你突然間增加，即係等於話你要邀請好多外面啲承建商、外面啲工程師嚟做， 喂，咁你做完一轮，做完几年之后点啊？嗰啲又要走晒啊？咁冇人肯会随便咁样去投资咁大嘅投资去增加当地嘅工程量噶嘛？咁所以你话刚才你话新界北都会嗰啲又做吓咁多基建一齐起吓，土地平整要一齐做，有再明日大屿咧，肯定系远远超过即系而家香港嗰个工程嘅能力啊！咁净系得一个最后咧，其实个结果咧。都是類似高鐵咁嘅啫，兩個結果嘅啫。一係咧就係令到啲成本上升啦，啊，第二咧就係令到個工程係拖慢啦。於是咧，所有工程項目咧都會延誤。啊，呢個就係即係最直接嘅兩個結果咯。 Albert， 首先你都提到咧，就係話今次可能對啲環保生態啊、啲地方啊、濕地啊，或者一啲嘅綠色地帶嗰個影響都會好可能會好深遠、好大。喺而家香港嗰個狀況之下咧，喺呢啲即係從環保、從可持續嘅一個發展啊等等嘅呢啲概念上咧，係咪其實越嚟越難去喺一個咁樣嘅即係政治格局之下係可以即係做到嘢，或者出到聲添啊？ 這個當然是啦，因為在政治上面即是過去在立法會你有很多多元的聲音，有些民主派的聲音，他們比較願意聆聽多些即是環境環保團體那些的意見，然後可以發聲這樣。如果這些聲音沒有了，基本上完全消失了。好啦，如果你沒有了這些聲音之後呢，就變了純粹是靠公民社會在通過傳媒去發聲。好啦，咁去咗另外一個問題。咁呢 ,Chris 你好清楚。如果傳媒有幾多係願意去真係去深入了解公民社會嘅聲音，從而呢係去將公民社會啊、環保團體啲聲音去擴大呢，係話俾公眾聽呢，咁樣啊。即係呢個一樣係越來越少嘛，係咪？咁所以你話嗰個活動空間呢就肯定會少咗㗎啦。咁但系我睇到咧，仍啲環保團體咧，仍然都係目前嚟講都仍然都係繼續嘅。 啲專業人士要發聲，好似都好大好多，多咗好多嘅壓力喎。即係政府都會針對一啲嘅專業團體啊，咁樣。即係而家喺呢啲問題嗰度，其實可能即係其實更加彰顯到啲一啲專業嘅觀點啊，或者係翻去一啲好基本嘅嘢，其實都好重要。但喺呢啲問題嗰度，會唔會都真係？當即係個社會咁嘅變化之下咧，一啲即係專業人士係去希望可以即係俾到一啲客觀啲嘅一啲科學啲嘅一啲即係有實據啲嘅一啲分析評論，都會即係會感覺到等等即係唔同嘅一啲壓力。 我諗而家專業人士面對最大嘅挑戰咧，就係即係政府唔想聽真話。因為如果即係我諗專業人士即係無論你係邊一個行業啦，即係同記者一樣，即係大家嘅訓練即係話你按住自己嘅專業精神去，然後做咗啲分析，然後呢你係要獨立咁樣發聲，咁樣你先至對得住自己嘅專業，無論係邊一個行業都好。咁但係我哋見到政府呢，佢係喺決策嘅時候呢，根本佢都唔採用一個科學基礎，亦都係用政治嚟凌駕專業。咁所以我係睇到即係專業即係願意即係獨立嘅專業人士啦，即係佢係越嚟越氣餒嘅。咁獨立嘅專業人士氣餒之後呢，或者個發聲少咗之後呢，其實就剩返另外一類人嘅啫。咁嗰類人呢就好清楚自己嘅目的嘅。就係如果你係好親近政府即係貼近呢個政權嘅要求嘅時候呢，當然有好多著數存在即係無論係從合同從呢、這個即係專業資格等等咁樣。咁嗱，呢啲專業人士嘅特點呢，就係佢唔會講真話嘅，佢亦都唔需要講真話因為佢要親近政權啦，係唔即係講真話係只會去害事嘅啫。咁結果呢，我哋嘅決策呢嗰、那個質素呢只會越來越差，就唔係越來越好。而家就係政治點樣去影響到專業，從而影響到社會發展嘅一個好直接嘅脈絡嚟。 Albert， 你頭先講呢就話，即係如果林鄭即係做埋呢一任嘅話，下一屆都可能即係未必 即係搞呢啲或者好唔同啦，即係整個北都會啊，成啊咁。咁但係如果佢連任其實而家咁樣睇，即係好多個分析都係機會相對大啦嚇嘅話咧，咁成壇即係北都會會係做噶咯喎，其實都係嚇。 我覺得佢我假設佢連任嘅話咧，即係以林鄭嘅功力咧嚇，佢都唔會做到好多即係成個北都會出嚟嘅、但係咧佢會咧係割裂咗一啲佢最想做嘅或者對佢有最即係切身利益嘅項目咯，係咪？譬如剛才講嗰啲如果譬如話祖堂地也好，或者係放寬俾啲地產商去用到嗰啲即係濕地緩衝區也好，咁呢啲咧係相對容易做噶嘛其實喺過去佢咁多年嚟咧，佢做過唔少嘅，其實即係嗰類咧，佢就係可以喺佢任內即係下一任內咧係可以做到嘅嘢但係至於你話係即係好多呢啲即係新嘅基建咧，當然佢開咗個頭咧，可能做好多研究等等咁樣咧，有部分可能會上馬嘅即係如果係好有好多既得利益係好大嘅利益係即刻可以，而且要即時利益啲喎嗰啲即時利益係可以喐到嘅話咧，咁呢啲咧即係我唔排除咧有個別嘅項目咧就會可能好快上馬嘅。 係，好啊，喂，唔該曬你，Albert。咁咧就往後亦都即係希望有時候有啲即係題目要揾下你嚟解下話下。唔該曬，多謝曬。 唔好客氣 ，OK， 多謝曬。 拜拜， 拜拜。